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0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湖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北京时间的下午，这个是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合作的这个直播平台啊，叫做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来看一看这个电台直播是个什么样啊。 嗯，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迎来了最后一期啊，这个各个982频率的节目都基本上接近了尾声，应该是在 接近了尾声，包括今天的、今天下午我播的那个女神化妆间也是， 对，还有我的982活力榜也是 啊， 啊，对，还有 挨着呢， 对对对，没错，还有今天我们这个每天晚上7:30到8:00陪伴着各位的这个博湖点秋香啊，这个怎么说呢，这半年多来采访了好多好多的各种各样的青年男女啊，那个有在校的大学生，有这个即将考入大学的学生，还有已经毕业工作好久的在职的人员，各种各样的职业身份年龄，男的女的都有， 都有， 真的，这个我记得之前打车的时候听一司机说一句话，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就是他那意思，最后他最后一句话他说的什么我忘了，就是 意思是啥呀， 意思就是行万里路不如看一万个人 啊， 就是不如阅人无数。 哦哦哦，我懂我懂了， 就是类似于这个意思。 嗯，那你阅了这么多，你现在是单身呢还是不单身？ 当然是单身。 哎，昨天咱们这个咱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芳华同学会的这一期， 对， 当时我们的制作人说，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这个以交友类为主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单身呢， 这为啥呢？ 就是这是个魔咒吗？ 哎，有没有在这半年的这个节目当中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共有5位主持人，对吧？ 嗯， 白雪， 白雪儿， 嗯， 你我为什么咱俩不先算自己呢？白雪儿，你 就这 我 刚才那个 对，然后张彤， 对， 那个 子萌、玉博、 王松、玉博、啊， 七位 主持人，这七位主持人里边只有一位现在是已经摆脱了单身困境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还处于一个 单身 的这 个 状态当中啊， 对对对，主要是玉博应该经常过来一下，跟我们沾沾喜气就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嗯，我没有啊，我想过，我想过，我其实我觉得啊，现在这个阶段啊，不太适合谈恋爱，因为我们现在都面临着毕业嘛，面临着就业，就是我觉得自己现在都不固定的话，你再找一个两个人看不到未来的话，就是怎么可能很踏实的相爱呢？ 所以你觉得毕业即分手？ 啊，不是，也不是啊，算 是就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就或者说我在一份感情或者是爱情里面看不到，将来两个人的那种相处的模式，或者是我根本在脑子里边就想象不出这两个人在一块之后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我就不会去选择这份爱情。 我觉得可以暂时的终止， 暂时的终止， 对，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再在一起。你懂吗？ 我不懂。 你懂？你绝对 懂。我不 懂， 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太奇怪了。 其实我觉得跟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有关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看不到未来到底该不该相爱呢？ 哎，没错，也作为我们这个博虎点秋香最后一期节目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一共两种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 在这里 对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在下面有一个弹幕池，发送消息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是的。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 没错。 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看不到未来该不该相爱。 其实我刚才已经， 你只是简单的阐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是 没说原因啊。 是我的观点是，如果看不到未来的话，可以暂时的去终止两个人的谈恋爱。就拿我们现在的这个现阶段来比，就是打个比方吧。 对， 因为我们包括我和大佐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即将要迈入这个社会的一个阶段吧，马上就要毕业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阶段，首先我们的工作啊什么的这些都不是很稳定。所以现在如果找一个伴侣的话，你不确定两个人是否会不会在一个城市。其次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自己没有先固定好稳定下来的话，我觉得不太能给另一半的幸福，就是会有一点负担的感觉。 你是这么想的？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看不到未来的话，可以暂时去终止两个人的这样的关系。如果两个人真的以后稳定了，而且各自心里还存在着对方，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再在一起的。 就是先把当下的这段感情先放一放，等两个人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如果还能擦出爱情的火花来的话， 没错， 再重拾起当时的那份信念， 是 吧？ 是的。 那为什么当时不一直坚持下去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会很累，而且你又在找工作，找自己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同时，又要肩负着这一段的感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相处。因为我觉得成人的感情和我们儿时的那种十八九岁那种懵懂的感情，他所肩负的一种责任感啊，或者是这个要承担的东西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我基本上是跟你持当然我也是跟你的想法有一点相似，就是说两个人在没有完全对对方开始准备想负责任的情况下，是千万不要选择去牵手的。这样是首先是对对方的一种不负责任，另外是更大的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连自己的这个生活都没照顾好，还自己都就是白话讲，就自己都活不下去的，你凭什么照顾别人呢？ 是，尤其我觉得就是针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男生这个责任感这一部分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就是在感情当中。我不是说女生不负责， 我刚刚为什么想到这个点，满脑子都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不是说女生不负责，我只是觉得男生可能这个责任感会更强一些。 我说说我的想法吧。 好的。 看不到未来该不该相爱，其实这句话我还真的在我个人的身上虽然没完完全全彻底的发生过，但是我听过类似的话，就是说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想要的未来，或者说我压根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对， 因为你 感觉你也给不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反正就不是你现在能给我的这个东西。 对， 然后就也两个人就也没在一起。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说啊，这个都说大学的时候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一节必修课了。你干嘛笑？ 没 边笑边哭的感觉，你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和大佐至少在大学当中都没有遗憾，都轰轰烈烈的谈过一次恋爱。 对。然后呢，其实就是说到这个看不到未来，但是为什么还要选择在之前要在一起呢？你既然之前选择要在一起，那就已经决定要付出一方面的感情，是两个人双方要付出双方的感情让对方去感觉到的，然后两个人才选择在一起，才选择牵手的。我不管是在大学的生活中，还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在成人的感情世界里面，我觉得现在的基本上无论感情也好，还是就是所谓的爱情也好，应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个爱或者是把我的心去交给你，然后你也愿意把你的东西交给我，那我们两个就只有爱，就是虽然说是只有爱是肯定不够的，但是其他的东西都应该建立在这个爱的基础上，也就不用去说我们谈不谈这个未来啊，怎么样这些东西。 是大佐，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没有就是说真的是谁对谁错啊，而且我不知道大佐看没看过《裸婚时代》这个电视剧。 那最后不也是因为一个有钱的，就是还是因为物质生活， 就是这个 放弃了精神生活。 对，这个刘易阳还有这个佟佳倩，他们两个感情， 我这居然还记人名了 啊！你不知道吗？ 我只看过电视剧，但是人名基本上已经忘 了 是吗？是这个男主角刘易阳和佟佳倩，他们两个这个感情基础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不用说了，是从大学一直到他们工作的这个整个一个阶段，是相当于七八年了在一起。 对，而且两个人，他们从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两个人一起携手努力奋进。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基础是很好的，也很提倡的这种。而且我觉得女生，包括女方啊、男方啊，他们两个就是目的都很单纯，就只是单单的因为我们相爱，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两方的这个家庭导致的，再加上确实是这个在结婚之后这个生活当中碰见的一些这个物质上面的问题，包括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三观有点不太合的，就因为两个人接触难免会擦出一些毛病，因为每个人个体嘛，谁身上没点毛病呢？尤其是在结婚之后两个人经常生活在一起，这个缺点会无限的去放大，所以才导致后面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不是 高中的政治， 是 高中政治书、 这个、我觉得这句话这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我觉得两个人可以是因为相爱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持续的更远的话，首先前提是两个人一定要三观比较合，其次呢，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就是观念呀，包括这个物质基础，我觉得两个人也是需要是平衡的，不仅是男生要给女生去付出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女生啊，男生，哎呀，我天哪，我有点绕乱了。男生 不仅要男生给女生去付出，女生也要在整个的爱情当中有所付出。 就是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这个物质上的，都是需要。 我刚刚想在这个问题上对你发问，因为你刚刚说的这观点跟你之前表达的不大一样，我现在基本上明白你了。我就一直就是经过这半年所做的节目采访过那么多的，就是 对嘉宾， 我们的嘉宾啊，朋友也好，这个有来单纯目的就是想找对象的，有来谈朋友的，有就是介绍自己之前的这个感情经历的，问了好多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应该在爱情当中，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付出相对应的。 对，他们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两个人才能一起走。 对，但是啊，这些只是他们在节目当中所说出来的话。 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 这基本上没看到有哪一对的爱情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 是，确实是很少见。 所以这也是我 理想当中的爱情，其实 对啊， 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对，就像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我那天跟这个跟一哥们儿我们俩聊天，我说假如说这个男女朋友结婚之后，就是甭结婚之后，男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同居之后，谁这个做饭谁刷碗，刷那个做饭的要不要去刷碗，刷碗的负不负责做饭。 哎，其实 就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就是都很理想，是很丰满的嘛，对吧。他就说那假如要是我做饭的话，那肯定我媳妇刷碗啊。 嗯， 那他要他做饭的话，肯定我刷碗啊。 嗯， 但是我说，那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俩是这样的吗？ 嗯， 不是， 都是媳妇干是吗？ 不是，都是他干， 都是他干， 都是他干，就是他女朋友在家只负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其他的都不干。沙发不是沙发去了，做饭、洗碗、擦地、买东西，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那男的， 都是自己丈夫干。 对。 啊、哦，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就一直在考，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然后你朋友有没有给你吐槽啊，或者是埋怨啊？ 埋怨啊，肯定埋怨啊。 嗯， 就是说，哎呀，我天，这一天活得太累了，每天还得去上班， 哎、 下班就已经累得满身这个就想躺沙发上窝在那儿就不动了，然后我还得伺候家里那祖宗。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 你听我说，但是啊、但是我那天还看了一电视剧，叫做《我的体育老师》， 嗯， 知道吧？最近挺火的一个张嘉译演绎的、一个老夫少妻的故事。 嗯， 然后张嘉译在娶了小他20岁的那个就是新娘子之后，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家活了20年，没吃你家，没用你家，没花你家的，直接嫁到你们家之后要陪你过一辈子，你凭什么不对人家好？ 还要给你生孩子？ 哎，还要给你生孩子。”然后我这个脑子一下就乱了，我就不知道是该完完全全建立在两个人平等，就是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单方面付出，或者是说我就一心一意对你好的基础上。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没想明白。 其实我还是更赞同就是两个人平等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洗碗我做饭，如果我真的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你那只能就是你全做了。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如果我觉得两个人太不平衡的话，很难走下去的，就至少在我这是这样子的。对， 嗯，好人还是多， 好人还是多， 那样单方面一方面干活的还是少，是吧？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哎呀，也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在正常的真实生活里边，各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如果跟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俩还没讨论明白的这个话题，我估计这个东西它也是慢慢的一种阅历的增长。当你走的多了，看到的路、看到的人多了，慢慢的也就知道了。 对对对，包括适合你的伴侣，你们两个怎么样？相处一个模式是你们两个自己去经营的。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不到未来该不该相爱啊。假如说我的观点是，假如这两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那就别管其他的这个物质不物质、生活不生活的，坚持手拉手走下去。 好， 未来一定属于你们。 是，这是大佐的这个观点，但是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暂时看不到未来的话，是可以暂时去中断这段感情，两个人去各自去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因为如果两个人一旦过日子，真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实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还是先优秀自己。 对，但其实我们两个都共同有的这个观点啊，是你们两个人既然要选择在一起了，那就一定要用任何可以用到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然后去发展，就是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好，自己的工作也好，保证两个人都是齐头并进的那种状态， 对， 然后才能完善各自的感情经历啊。 对，所以到时候还是希望大家所期待的那个感情很丰满，现实也很丰满吧。 嗯，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不到未来该不该相爱。如果各位有其他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一共两种，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在花椒的直播间，叫做活力982，点击进入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发弹幕进行互动了啊。 是的。 哎，那咱们接下来 来这个做了一年多节目了，咱们俩互相还没问过呢。 是，我就是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有快问快答嘛， 对， 然后也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个快问快答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我们今天 最后一期节目了， 对对对， 给大家借老底， 回顾一下，对， 给大家借个老底啊。 对对对对对， 先问第一个问题，你选择的恋爱对象最看重对方什么？ 这样我可以回答两个吗？ 可以。 以前是看重长相。 我以为你要说钱呢，我天哪，吓死我了。 怎么可能？以前是看重长相，外貌协会。 嗯。 现在是更看重责任心。 责任心。 嗯。 嗯。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嗯。 好，我问你下一个问题， 好 吧？啊，你认为恋爱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你能不能不沉默？你在干嘛？ 没有，我突然在想到，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占有吗？ 不是，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占有欲。 嗯嗯。 但是更多的人性， 人性， 就是异性相吸 啊，异性相吸， 差不多， 就是因为 更或者说，要是再往深讨论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找个人来陪你，省得自己孤单。 啊，你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喜欢吗？ 不是，你不是问恋爱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建立在喜欢的基础上，我才会恋爱的，对啊。 对对对。 我这有一前提是建立在喜欢的基础上， 嗯， 更深层次的目的，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寂寞感。 寂寞感，所以你需要陪伴，所以你最初的这个目的是陪伴。 嗯。 好，来你问我。 这是我觉得的啊。 好。 你认为恋爱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是相爱，就是够了。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 然后就可以在一起了。 对，而且是真的很喜欢。 那看不到未来怎么办？ 分。 都是坑啊，我告诉你。 是。 哎，下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不以谈恋爱啊，不，这个不以结婚为恋爱的目的，不对，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这句话。 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想好了再说啊。 不对。 想好了再说。 不对。就是我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两码事儿。 嗯 嗯，两码事儿。当然了，我觉得恋爱谈到一定成熟的快结果子的时候是可以结婚的，但是不是说所有谈恋爱都是要一定要我抱着这个结婚的目的去的。 嗯， 我觉得还是有点老套吧。 嗯，或者更重要的应该是站在双方的责任的基础上。 嗯，对，没错。嗯，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维持恋爱新鲜感的要素，你觉得这是什么？ 维持恋爱新鲜感的要素，这好像在传授经验。哪有什么经验可谈的，我的天哪。 你说两个，你觉得 维持恋爱新鲜感的要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真诚。 真诚还有什么？ 我觉得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 嗯， 维持恋爱新鲜感的要 素。不，我这应该是维持恋爱的要素，不是新鲜感的要素。哦，维持恋爱的要素最重要的应该是真诚。 我觉得有时候新鲜感还是需要一点善意的谎言的。 那假如说你男朋友知道你晚上要跟另外一男的出去吃饭的话，然后你选择不告诉他，这是善意的谎言吗？这肯定不是。 啊，这不是，这不是，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嘛，对吧？ 是我 这个社会实在套路太多了，我们需要真诚去与对方相见嘛。 没错，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维持恋爱新鲜感的要素呢， 嗯， 还应该有这个关心，就女生很在乎的关心。 嗯， 你觉得呢？ 嗯， 因为女生有时候大部分还是挺缺少这种安全感的。 对，没错。 对。 嗯， 就是很小女人嘛，就是希望 呼噜呼噜毛吓不着。 对对对， 阴天打伞。不对， 你这样哄你女朋友吗？ 所以没有女朋友了吗？ 哎呦我的天， 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在恋爱的新鲜感里，他既然提到了新鲜嘛，还需要一点刺激和激情。 对，刺激和激情。嗯，没错，就是我觉得经常给对方一些小惊喜啊，也不用经常，偶尔给对方一些小惊喜小浪漫，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嗯， 很有利于就是促进你们的感情发展。 嗯，没错。还剩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是 最后给咱们俩一点点时间，在这个大型互动交友平台上为自己再交个友吧。 啊，对呀。啊，同时我们两个也就是给我们这么快一年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一些祝福语吧。 嗯， 好吧， 先交友。 你先来。 不，先把这坑填上，我告诉你。 先交友，说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是，这个来年就是首先先把这个工作先落定了。 嗯， 对，先定好了。 对， 然后找一个责任心比较，就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吧。 嗯， 对， 无关，就这一点要求。 对，责任心很 强，其他都不重要， 上进。 好， 嗯， 责任心，上进。 对 啊 ，OK。 啊，那你呢？ 我。 对， 首先是个女的， 首先、啊、好、 嗯，然后三观至少要合吧。 三观，嗯， 对，首先你要拥有满满的正能量，不要用你的负能量去影响我。 好， 另外一点，一定要对我真诚。 真诚， 嗯， 好，我就是这个祝福大佐，祝福大佐， 祝福你，互相祝福一下， 好好好，互相祝福，祝福。好，这个也是祝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同时呢，已经有伴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感情。 是的，是的、嗯，一定要好好悉心呵护你们感情。那今天呢，也是博虎的最后一期了嘛、 嗯， 我们两个呢，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的，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精彩的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拜拜。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slowly. You fit me, telling m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Due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Thank you.